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悠悠被正式改判恢复自由，搬到清水湖医院开始服侍林信成的时候，在几千里外的贵阳郊外一处山明水秀的小镇中央，一家火锅店重新开张。主人姓马，叫德旺，据说是从中原来的，为人做事阔绰豪爽，家里只有一个病病恹恹的妻子，终日躲在后房吃斋念佛。那火锅店开得好生气派，若论规模档次，在镇上的餐饮业中可算唯我独尊。开业那天，镇上的许多领导都光临捧场，对外部投资以示鼓励。其中一位苗副镇长喝得猛了，酒后真言向同桌透露，这位老马算是他的远亲表弟，以前姓钱，让算命公司算过之后改了姓马。这表弟在北京是开大酒楼的，见过世面，也是因为算命公司指了方向才迁到贵阳来投他这位老兄。我跟你们讲，别看我这小弟这么有钱，哎，可他偏偏迷信这些算命掐字的巫婆神汉。我那他也没辙。大姐和姐夫突然失踪的消息，悠悠是从分局吴队长的口中知道的。那天悠悠被护士悄悄叫出病房，来到医院二楼的观景阳台，在这里见到了专程来访的吴队长。吴队长来主要是向悠悠打听他大姐和姐夫有无亲朋好友，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关系，大概是想分析判断他们的去向。悠悠只知道他们丁家早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是有的话，大姐也不会这样依赖姐夫。悠悠只能向吴队长提供了姐夫老家的地址，不过他知道姐夫多年前就因为金钱纠纷和父母打架翻脸，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来往。吴队长对悠悠的态度十分友好，笑容中处处带着明显的歉意。他告诉悠悠，他们已经分别向裘慧敏和江帆做过调查了，但没有找到他们勾结钱志富提供伪证诬告悠悠的确凿证据，所以现在的关键还是要找到钱志富本人，事情才有希望水落石出。在和悠悠谈完正事以后，吴队长又关心地询问了悠悠的身体，当然吴队长也问到了信成。悠悠说信成的身体还不稳定，所以这些事情我都不能跟他说，医生也不让我多说。吴队长说啊，那我就不去看他了，免得他当面问我。哦，方便的话你就替我问声好吧，不方便也就不用问了，您的好意我会告诉他的。吴队长带着他的助手走了，悠悠离开阳台回到病房。林信成躺在床上问悠悠干什么去了，悠悠撒谎说去接电话。林信成问接谁的电话，悠悠便随口说了是阿菊。 哦， 那阿菊现在做什么呢？你出来以后见过他吗？ 见过了，他去公安医院看过我的，他现在在家闲着没事儿， 说报了个驾校学习开车。 啊、哦、哎，悠悠，叫他有空过来坐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好吧，我正好过两天想进城去看看他。 悠悠很想去看看阿菊，他知道阿菊生活并不快乐，为了得到那份每月的供养，他得像守活寡一样的守着那个没有人气的小窝。悠悠自己刚刚脱离厄运，便为阿菊感到伤心。阿菊是他少年时代的唯一朋友，那份感情别人无法代替。好在那些天他把信城辞掉的保姆司机都给找回来了，他也可以分身去看阿菊。悠悠选了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坐着信城的车子进城。那辆漆黑乌亮的汽车已经不止一次地开进大山子那片普通的居民区里，停在那座普通的居民楼前。悠悠下车举目仰视，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感觉这栋暗红的砖楼不知又陈旧了几许，但这陈旧也给这房子的印象增添了几分亲切。这里曾是悠悠避难和疗伤的港湾，他似乎从每一块红砖表面的斑驳都能依稀找到过去的记忆。悠悠放走了司机，然后上楼，他计划在这里与阿菊好好聊聊，中午请阿菊出去吃点东西，下午或傍晚再回清水湖去。悠悠上楼来到阿菊门前，听到阿菊在屋里走动的声音，不由得心中暗笑。悠悠动手敲门，敲门声响过后，屋里的脚步声突然停了，但没人过来给他开门。悠悠静息细听，仍能听见里面有些含混的响动。他继续又敲，敲了很久无人应声。悠悠用手机拨通阿菊的电话，无论座机手机都无人接听。悠悠把耳朵贴近门板，似乎听到有人在里面轻声说话，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听清。悠悠满腹狐疑地走下楼去，站在楼下向上张望了一阵，他也分不出哪扇窗户是阿菊家的，也想不出阿菊何故将他拒之门外。他甚至以小人之心猜想阿菊可能终于难耐寂寞，此时正在和人偷情，也许阿菊不知道前来搅局的是何许人也，因此不敢贸然开门。悠悠的手机已经不是以前的号码，所以阿菊也分辨不出来电的是谁。悠悠泱泱地离开了这片楼区，走上了大街，想打电话叫司机回来，又恐司机偷闲去办私事，叫他回来会不高兴，于是悠悠就打了一辆出租汽车，甚是无趣的准备直接返回清水湖去。出租车从大山子出来，上了四环，悠悠心怀侥幸，再次拨了阿菊家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竟然有人接了，接电话的正是阿菊自己。不等悠悠一问，他就急急忙忙地打听悠悠现在在哪儿，说有个事情想出来和他见见面谈一谈。于是悠悠让司机转舵，同时和阿菊约了见面的地点，地点是阿菊说的，就在大山子附近的丽都花园。20分钟以后，他们在这家公园的桃花水榭如约碰面。公园虽小，却幽静无人。阿菊没有按照礼貌常规先问悠悠的近况以及信城的病情，他一见到悠悠便环顾四周，神态和语气全都诡秘异常。 哎，悠悠，刚才是你敲的门吗？ 嗯，是啊。你在家吗？ 刚才的电话也是你打的吗？ 对呀，你怎么不接啊？ 我刚才屋里头还有个人儿， 我就知道有人。 哎， 阿菊啊。 谁呀？ 阿菊再喘了一口大气，他说出的这个人来吓了悠悠一跳。 德子，德子。 悠悠没听明白似的冲阿菊瞪大了眼睛。阿菊补充了一句， 就是王德江啊。王德江，他不是还在监狱吗？不是判了15年吗？ 对呀，他压在劳改农场，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啊。 自己跑出来的？ 悠悠几乎不敢相信，不由得不加重语气再次确认。其实阿菊脸上的惊恐早已确认一切。悠悠又问， 那他怎么找到你的？ 嗨，他以前在夜总会有个哥们儿到我家里来过，估计啊他先找他哥们儿，不就找到我了吗？ 那刚才我敲门的时候，德子就在屋里啊？ 对呀，他拿着菜刀顶着我不让我去开门。 悠悠的心跳略略的快了一些，他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之前他和阿菊其实都面临着一场血光之险。悠悠又问， 哎，阿菊，那他走了吗？ 问过之后悠悠才发现这是废话，德子不走阿菊怎么能出来？结果悠悠万没有想到阿菊的回答竟然相反， 没有，还在我们家藏着呢。 悠悠一愣，急急地问道， 那他不怕你出来报警啊？ 阿菊也是一愣， 他说我要报警就把我以前参与抢林信成家的事抖了出来。 悠悠奇怪的又问， 你参与抢林信成家的事儿，法院不是早就判了吗？你是没有责任的，咱们两个都是没有责任的。 阿菊欲言又止，这副表情让悠悠无法明白。阿菊在悠悠疑惑不解的目光下面低头低声，似乎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得明白。 悠悠，你不知道这事儿我有责任的，当初他们要抢林信成的家提前告诉过我，那辆福康车也是用我的身份证租的，可他们当时只说去抢，让我跟着去，说多一个帮手，他们说抢完之后就一起离开北京。我当时不知道李文浩要杀人。 悠悠几乎无法开口，他惊得几乎无法开口。 原来他们去林信成家，你都知道？ 阿菊一脸焦急，六神无主，他甚至没有注意阿菊的脸上那巨大的震惊。他唠唠叨叨，忙于担忧着自己的前途。阿菊知道自己的前途已经大为不妙。 德子说，当初李文海其实把我们两个人都给骗了，原来还以为他有多么大哥仗义，一切都自己扛了。得到判刑以后才听一个看过他材料的监狱管教说，李文海根本就不仗义，把他和我全都给供了。幸亏当时得的死不承认，我也没承认，公安证据不足才没有往下追究。得的说他这次要被抓回去说不定得加刑改判无期，所以他肯定就要把我以后招出去了，让我进去陪着作伴儿去。他说公安内部有个规定叫做什么一人供听二人供信，只要他和李文海都供出了我，公安基本上就可以相信了，就可以抓我了。 阿菊滔滔不绝地说到此处，悠悠刚刚缓过气来，他气急败坏地打断了阿菊，他愤恨交加，欲哭无泪。 阿菊，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你怎么会和他们搅在一起干这种事。 哎呦呦呦，我当时也是没办法了，他们下了决心我拦不住他们。呦呦，咱们别说这些了，我知道凭他们姐俩的关系，你不管怎么着也得会帮我的。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赶快给我出个主意吧好吗？悠悠， 悠悠真的快要哭了，他被这个突然看清的真相弄得甚至比阿菊还要六神无主。 你跟他们干这种事，你现在要我怎么帮你啊？ 阿菊拉住悠悠的双手，他的手心全是发黏的冷汗，他那样子几乎要给悠悠下跪。 悠悠，你救我一次吧！啊，德子逼着我给他5万块钱，他让我找老六去要，可你知道，老六每个月就给我那么一点，5万块钱我绝对要不出来的。我手上原来有那么几千块的，可上个月上驾校全都给交了，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只有不到2000块啊。悠悠，悠悠，你现在不是有和林信成在一起吗？ 你能不能先借出5万块来？德德说他只要拿上这笔钱就立刻到南方去，他说他保证再也不回来了，我们俩的事就算扯平了，就算一笔勾销了啊！求求你了，悠悠。 阿菊神色急切，万般祈求，可悠悠却丝毫没有半点动心。他此时只觉得胸臆起伏，怒气拥塞。他没有想到阿菊居然这样无耻，这样自私。他们过去杀了林信成的父母，自己也被这个案子搞得死去活来，可阿菊现在还敢让自己从林信成那里骗出钱财，供他们遮掩真相，供他们亡命逃生。他们难道不明白这几乎就是白日做梦吗？悠悠不能答应阿菊的求助，与法律与良心，无论于什么他都不能帮助阿菊让德子逃走。尽管阿菊双膝跪下，尽管阿菊哀求涕零，尽管阿菊提起了他们的往事和自小的感情，阿菊说： 悠悠，你应该知道这两天老刘不许我出去认识别人，我现在只有你一个朋友，你不帮我，我只有去死。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逼得我没有活路了。 阿菊的两行热泪让悠悠的心在某个瞬间也曾软了一下，但是悠悠依然怒目圆睁： 阿菊，你应该自首。阿菊，你赶快自首去吧，自首可以从轻。 看来从轻二字已经不能吸引阿菊。阿菊使劲地拉住悠悠的衣角，一脸新擦的脂粉被浊泪冲刷得七零八落。 悠悠，悠悠，我和你不同，你从小就比别人厉害，你受的苦我受不得的。你进监狱没人敢欺负你，我进去就是警察不整死我，我得让那群犯人给整死。 悠悠转身走开，他不想再看那张被眼泪弄脏的面孔，不想再让阿菊这么无耻的跪着。他已经看到远处有几个公园的保安正把好奇的目光向这边投注。悠悠离开原地，走进旁边的树林，避开了保安的视线，也躲开了阿菊的哀求。阿菊爬起来跟进树林，膝盖上还沾着草叶泥土，他跟在悠悠的身后抽抽噎噎， 极力想把两年前那桩血案的缘由说清。他说他只知道李文海和德子原来计划要偷几家大户，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悠悠的老板，因为德子说悠悠的老板天天到高档饭店吃饭，还经常让悠悠陪着，有时还用大奔送悠悠回来，肯定是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于是他们就商量怎么让悠悠带他们先去一趟林家，以商谈药品代理为由探探虚实。谁知那天听悠悠说林荣志刚刚提出300万元的现金，并且在下班之前送回了家里，于是临时决定把暗偷改成明抢，并且决定当天动手机不可失。阿菊说他也曾经劝过文海，说这样一来岂不把悠悠给害了，以后他在那家公司还怎么干。李文海说就是要让悠悠干不成才好，让他卷进这件事也就断送了他的后路，悠悠就只能跟着我走了。再说女人没有不爱钱的，有了钱还怕他不跟我吗？他不跟我也得跟我。阿菊说他也劝过德子，让德子不如别干这事儿，可德子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刚刚丢了，阿菊自己又找不到挣钱的事情，所以德子反问他，我不干这事儿你吃什么？德子的想法是要干就索性干一单狠的，干完就往外一跑，找个地方躲上几年，只要手里有钱，到处逛个10年8年也比现在要好。阿菊说男人最是容易疯狂，一旦定下主意谁也阻拦不了。可德子后来也对阿菊说过，他说他也没有想到李文海会当场开枪，李文海开始只是用枪逼着林老板把300万元的现金拿出来，林老板先说去拿，转身又来夺枪，李文海这才开枪打死了他。男人一杀人就容易杀红眼，反正扯了龙袍也是死，杀了太子也是死，李文海索性连信成的妈妈也给杀了。幸亏李文海还有点人性，要不非把那个小孩也杀了不可。不过真要杀掉那个孩子倒也好了，省得你悠悠后来还坐了那么1年多的监狱。悠悠说他当时为什么不连我一块杀了，他应该把我杀了才好。哎呀悠悠，李文海怎么会杀你呢？他到北京来就是找你的，他杀人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你，所以他要让你卷进这件事情，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让你只能跟着他走。他说他一直想和你一起亡命天涯，那种感觉才会让他觉得刺激。阿菊的话让悠悠再次被真相震惊，他耳边甚至依稀响着当年震耳的枪声。2年前仅仅感觉到那枪声的突然和果断，那场面的血腥和恐怖，并不知道那里面还藏着一个拖自己下水的天大阴谋。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阿菊向悠悠讲述了两年前抢劫林家的真相，这让悠悠感到后怕，后怕的悠悠都不敢再与阿菊继续交谈。悠悠带着最后的规劝的坚定和冷漠，再次拒绝了阿菊的乞求。阿菊，过去的事，你们曾经算计的那些阴谋，我永远不想再听。令新城的钱，就算我能拿得出来，我也不能去拿。我只有劝你到公安机关自首，才是真正的为你好。你当初没有亲手杀人，现在如果主动自首，如果主动检举德子，公安局肯定会从轻处理你的。阿菊双膝一软，又给悠悠跪下，他流着眼泪说： 悠悠，你再救我一次吧。悠悠，悠悠，你以前不是说你并不真的爱林县城吗？你不是说你其实另有别的爱人吗？悠悠，既然你不爱县城，那他的钱你干嘛不用？不用也是白不用。悠悠，你替我想想，我不能让德子继续待在我那儿，老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来看看，我不能让老六看见德子啊。悠悠， 阿菊，你以为德子拿了钱就能走吗？你以为他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吗？ 他现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一旦有钱了他肯定会走的。悠悠，你也知道我和德子不管怎么说有过这么多年的交情，他不爱我，我还爱他。你说让我去告他，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阿菊说到了他和德子的那段历史，那段历史悠悠曾与他们共同亲历，悠悠和他们一同长大成人，他们有过同样的快乐和焦虑，他们无数次互相帮助过对方，他们在最孤独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彼此相思。感情的武器对悠悠总是无往不胜，他设身处地的又联想到了周月，如果周月惹了官司，如果周月藏到了他的家里，他会到警察那里去告发周月吗？包括悠悠并不爱的林信成，他会不顾信成的深恩厚义去告发他吗？也许，也许同样不会。悠悠转过头，向公园门口方向走，阿菊在他身后哭着说： 悠悠，悠悠，你真的要去告发我吗？悠悠。 悠悠没有回答，但他知道让自己去告发这个从小最好的朋友，他也同样张不开口。悠悠没有停步，头也不回地把阿菊的哭声抛在了脑后。他走出了公园，刚刚拉开一辆出租汽车的车门，阿菊的电话就追了上来，他在电话里依然哭着，依然是那句让人无法回答的追问： 喂， 悠悠，悠悠，你要去告发我吗？啊，悠悠，悠悠。 悠悠拿着手机，半晌不语。他听着阿菊的哭声，听着阿菊的呼唤， 悠悠，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悠悠？ 终于，悠悠摇了摇头。阿菊，这事儿我做不了你的主，你还是赶快自己拿个主意。说完，悠悠就把电话挂掉了。悠悠的车子从丽都公园的门口开出，中途没做停留，直接开回了南郊的清水湖畔。整个下午他闷闷不语，林信成显然也察觉到了悠悠满脸心事，但信成想问又没有问，几次欲言又止。那天晚上，悠悠像往常一样照顾信成吃了晚饭，饭后信成突然提出下床到二楼阳台透透风去。悠悠叫来保姆，两人一道扶着信成出了病房，去了二楼的观景阳台。他们进了阳台之后，悠悠发现阳台上已有一老一少两位西服男子，正坐在涂满天际的夕阳下默默地抽烟。见信成到来，随即站起与信成互致简短寒暄，并且与信成围着一张桌子重新落座。他们的动作和表情让悠悠感觉这是一场事前安排的约会，于是悠悠便和保姆一起悄悄地退了出去。退到了阳台入口的时候，林信成却把悠悠单独叫住。 悠悠，你别走。 悠悠服从地转身回来。信成说， 啊，悠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请来的中亚律师事务所的林律师和韩律师。哦，这是我的未婚妻悠悠。 这不是信成以前的律师，悠悠与他们从未谋面。他和那两位律师互相握手，一时也摸不清他们今天的来意。但接下来林信成的开场白让悠悠吓了一跳。悠悠没有想到，在这个清风拂面的黄昏，面对霞光绚丽的湖水，林信成薄而无色的双唇会在一张一合之间说出这样意想不到的话题。 啊，今天我请林律师和韩律师来，是想请他们为我立下一份遗嘱，把一些事情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做个交代。 悠悠满脸惊异地打断了信成。 信成，你这是干嘛？你还这么年轻。 对，我很年轻，我今年刚刚23岁，我还没有结婚，我特别特别想和我爱的女孩结婚，我还想再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爸爸妈妈一直盼着我能有一个孩子。 林信成的脸上浮出些神往的微笑，声音却分明压着哽咽。 可我现在身体不行，等我身体好了，我就结婚，我一定要结婚，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我一定会爱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他再生那种怪病的。可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想我还是应该早一点立下一个遗嘱，因为我的病，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早上我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也许明年，也许明天，我总是这样想，也许明天。 林信成好像说累了似的， 用一声深深的呼吸作为停顿。那深深的呼吸也像一声感叹，意欲将空气中的悲切就此收住，也就是收住他胸中将要带起的一腔唏嘘，强迫他的声音转向冷静，变得清醒。所以我必须在今晚之前把一切都做出安排，这样我就是真的醒不了，也会放心的安睡长眠。年纪大的那位林律师用既温暖又严肃的目光做出理解和赞同的表情，年轻些的那位韩律师已打开从皮箱中取出的一台手提电脑，准备好了记录。悠悠捂住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他对信诚除了感恩之外还有无限怜悯。他看着信诚苍白的面庞，听着信诚气虚的声音，悠悠的心里不知怎样疼他。他每天照顾信诚吃饭，为他洗脸洗澡梳头穿衣，陪伴他入睡，他对信诚无微不至，那感觉几乎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悠悠一直在思想上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理解为赎过，理解为报恩，但有时也会疑惑，他这种心疼与怜悯是否也算是一种爱呢？悠悠常常弄不清自己到底爱不爱信诚，弄不清爱情究竟能有几种。他不知道当自己心中已有一个周月的时候，可不可以同时又疼爱另一个男人。今天林信诚说的每句话语都让悠悠心中感动，并非因为这份遗嘱将注定为他而立，而是因为悠悠觉得信诚的心肠实在太好了，太善良了，他再一次感觉到信诚真的深深地爱着自己。信诚的口述在电脑键盘连贯不停的响声中显得流畅起来，或许这些话在信诚的心间早就酝酿已久。如果仅仅从他平静流畅的语调当中，你也许听不出其中必有的那份伤感，你也许不会以为这是一个正在热恋的23岁的青年为自己立下的临终遗言。我这一生时间很短，但给很多人带来麻烦，特别是我的父母，他们把我养大成人，我却不能为他们养老送终。我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和他们相遇，还做他们的儿子，让我能有机会孝敬他们，那时候我一定不惹他们生气了，不让他们为我操心了，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去爱他们，报答他们。可能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我要早一点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鞠个躬，告个别，特别是我的亲人和我的爱人。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亲人和我还有来往，她就是我的姑妈。我的姑妈有她自己的儿女，他们可以照顾她。我要在我的遗产当中拿出100万元留给我的姑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其余的财产全部留给我的未婚妻丁忧。丁忧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他也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我死后，林信诚说到这里，流畅的叙述突然中断，他的呼吸有些发紧， 紧得几乎难以为继。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悠悠，我死后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来关心他、保护他、谁来照顾他？信成说不下去了，他已经泣不成声，悠悠也泣不成声。他跪在林信成的面前，抱住信成的双膝：“信成，你别这样说，别这样说，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好了以后我们还要结婚呢。今天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是悠悠第一次主动说出结婚两个字，他不这样说他的良心受不了，他这样说也并非仅仅为了回报。信成一只手搂着悠悠抽泣的肩膀，另一只手擦着自己流泪的眼睛，他的声音和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男子汉。啊，悠悠，我想让你一辈子都不再受苦了，一辈子都不会为了钱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不愿意让你像你大姐那个样子，那样受男人的欺负都不敢说。心疼，我不会像我大姐的，我不会受人欺负的。悠悠知道林信成大概在说侯局长的事，但是悠悠想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打字的声音不知何时停下来，两位见广识多的律师全都默默无言地看着他们，也许他们也被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一个少年行将离去，他为之惴惴不安的不是自己风中知足的生命，而是身后形单影只的爱人。一位经过阳台门口的大夫大概听到了他们的哭声，带着一个护士探头探脑地走进阳台。他们走进阳台以后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看到本应该绝对避免激动的病人泪流满面。医生本想立即上前阻止，但信成的人生告别令他动容。医生和护士默默地站在他们后面，直到信成和悠悠的哭声压抑了彼此的倾吐，他们才得以上前安慰阻止。医生说：“啊，林信成，你没事吧？啊，没事，别哭了啊，别哭了，啊，有事好好说。我不是告诉过你，有什么事情，别激动吗？啊，哎，悠悠啊，你好好劝劝他啊。哎，你也别哭了，他总是这样激动是很危险的啊。”你可要负起责任来啊。悠悠不再哭了，脸上还挂着透明的泪珠，但他伸出双手先把信成的眼泪擦了。姓林的律师很配合的及时表示：“啊，这样吧，林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全都记下来了，我们先回去为您起草一份正式的文本，等明天我们再来，再给您过目。如果您需要进行遗嘱公证的话，可以请一家公证处来，我们替你请也行啊。”林信成眼睛红红的点头说道：“啊，我要公证， 我一定要让这份遗嘱的效力不出任何问题。这个伤感的黄昏，这个落泪的黄昏，连同这黄昏中绚烂多彩的晚霞，让悠悠终于改变，让悠悠终于谴责自己不该在精神上对信诚不忠。他情不自禁地把信诚抱在怀里，他亲吻了信诚消瘦的面颊。他说：“信诚，你原谅我吧，我需要你的原谅。悠悠，你这么好，我原谅你什么？不，我不好，我不好，我有过很多过错。”信诚用柔软的双臂和湿润的亲吻回应了悠悠的拥抱。他说：“悠悠，我也有过很多过错，可只要我们相爱，过错就不重要了。真正爱上一个人的话，就可以原谅他的一切。悠悠，我爱你，我也爱你，我爱你，信诚。”这或许是悠悠第一次发自内心大声地对信诚说出爱字。他拥抱着信诚，第一次觉得是拥抱着自己的爱人。虽然信诚并未意识到悠悠内心的巨变，但悠悠此时对爱意的表达还是令信诚把体内残存的气力全部释放出来，更紧紧地抱住悠悠。他的脉搏平时总是弱得难以摸到，而此时隔了衣服，悠悠还能听到他激烈的心跳。这个激动人心的黄昏，也让悠悠把上午与阿菊的会面暂时忘掉。自从悠悠到清水湖陪伴信诚以后，信诚多次要求与他同床，但悠悠每次都祭出医生的告诫，躲闪推脱。而那天晚上，悠悠却始终把信诚抱在怀里，直到信诚静静沉入梦乡。信诚在悠悠的怀里像个孤儿，需要的不是肌肤欲望，只是温暖的爱抚，只是不被大人遗弃。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